最眠，那朝下般的篝火给了我无限的温暖，那白月似的弓为我抵挡多少风寒，无论我走到哪里总听得见马头琴在歌唱，无论我离开你多远总闻得色美，琴曲悠扬的深邃，晚风吹送天河的星啊，回路绽放山影辉，啊回路绽放山影辉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，风吹绿草边的花，彩蝶纷飞白莺儿唱，一湾碧水 FM 95.4